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97集，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暗冥，白龙谷，飞星众目，孤问，穆枷锁，柳合泽，情深长寿，幸天成，朝辞，率先通关伊林剧情，达成完美通关成就。 牛叉呀！ 两天推完隐藏剧情，除了一句牛批，我真是不知道能说什么。 而且又是完美通关。 听说内测打了20多天来着。 20天 VS 2天，你们体会一下，怕不怕呀？ 不怕，就是想跪。 另外9个服的大佬怕是又要疯一轮。 他们猜的没错，事情传到论坛上，大佬们果然又疯了。众人深深地觉得他们打的不是一个隐藏副本，一时哀鸿遍野，心想那两个简直不是人。不是人之一的方景行抱着箱子，带着他们回到了如意，帮着开了箱。虽然几位帮主说了打白宫，但江晨没想真的一毛不拔，便想给些辛苦费。他正打量着奖品，目光突然转到一块圆形的勋章上，上面刻着符号和花纹，没有属性，信息显示的是隐藏剧情的完美通关纪念章。方景行接过来看了看，刚想还给他，便又放到眼前细看了一下。 怎么？ 应该是送给玩家的小彩蛋吧。他指着最边缘的花纹。 嗯，仔细看，这是一圈字，刻意变形组成的修饰花纹。 周围的几个人听得好奇，也看了看，只见从上往下顺时针的写着一行字： 本故事雏形始于2028年9月1日，仅以此庆祝华国同性婚姻法正式生效实施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爱就是爱。 几人一时都有些感动。游梦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，就是因为它不仅好玩，还有情怀。方景行也觉得这个祝词甚合心意，看着身边的封印师，他就是喜欢对方，毫无疑问。而且有假照在前，他觉得以后这封印师是个什么情况，他都能淡定接受。他笑着把纪念章还回去。 你收着吧，或许能收获一份爱情啊。 江晨瞥他一眼，正要给个评价，便察觉胳膊被戳了戳。他摘下眼镜，见冰冻小组的人来了，说要测一组数据，需要一下午的时间。他点点头，回到游戏，收好纪念章，示意方景行分东西。 晚上再来，有事，先下了。 好。 方景行将神器和两件稀有材料留下，剩下的给他们分了分，然后帮着封印师写攻略，免得他再花时间弄。不知不觉玩到傍晚，他挂机 下线， 手机闪了一下，进来一条消息，是他上次委托调查研究院的朋友发的。这位以前当过兵，如今和几位战友开了家安保公司，和他家有过几次合作，关系还算不错。他们偶尔会接点侦查的活，嘴也严，不用担心会泄密。方景行直接拨了语音电话。 那些科研人员都比较高冷，不好接触。 方景行也不是真要查这个，而是当初实在担心封印师，想着能尽量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。对方能联系他，应该是有些东西的。 不好接触就算了。 他们不好查，但别人可以。 他说着在通话屏上发了张照片。 方景晴看了一眼，是一对朴素的夫妻，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。 这男的有个弟弟，30年前死了，他前不久去过研究院，后来又去祭拜了一下他弟弟，我派人看过，那墓碑有翻动的痕迹。 所以他弟弟的遗体这30年都在研究院里啊？ 嗯，捐遗体给人研究也是常事儿，我原本也没在意，这后来也是赶巧，我的人在饭店里和他遇见了，听他喝醉了跟朋友念叨几句什么冰冻项目，说是把得绝症的人冻个几十年再解封，等着未来医学发达了再救他的命。 冰冻项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，那头的人觉得既异想天开又无足轻重，便给了方景行这么一条小道消息，评价道， 要我说这人都死了还哪能救活呀，这不扯吗？ 方景晴下意识地想跟着笑一下，紧接着心头一跳，脸色微微变了变。原本他觉得封印师是得了现代医学不好解决的病，便跑去研究院当志愿者了，这种一般就是是个研发阶段的药剂，或者接受什么特殊手术等等，且志愿者很可能不会只有一个，因此他才会让人搜一搜八卦，想试着推敲一下封印师的近况也好安心。另外封印师可能和江家或谢家有某种不可对外人说的联系，因此能认识江诗兰，也因此谢成言会帮忙隐瞒。但现在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， 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这件事就很可怕了。 我暂时就打听出这么一点事儿。 不用再查了，我回头把钱打到你账上。 嗨，没帮上你什么忙，不用了。 要的辛苦费。 那头的人没再和他客气，笑着和他聊了两句，切断了通话。方景行看着按下去的手机界面，起身走到阳台上吹了吹风。想让自己冷静一下。他自诩聪明，却从没有想过人能死而复生，无数蛛丝马迹在这一刻如潮水似的往心里涌。 为什么我当初查了一圈俱乐部，怎么都查不到封印师这号人？为什么那小子封印师玩得这么溜，却像以前没玩过游梦似的？为什么这封印师对程岩这么好，却死活不肯认程岩当哥哥？而程岩那么有偶像包袱的一个人，能短时间内和封印师好到那种程度？为什么封印师能答应杜非洲的 PK 邀请，还特意问过他们的 ID？ 这次做剧情任务也故意想偶遇杜非洲，似乎对他很信任。还有为什么被问及年龄，封印师和江诗兰的第一反应都是18岁？这所有的一切只能用一个答案解释，他是江晨，不是30年后游梦又终于出现了新的黑色封印师，而是当年那位传奇的黑色封印师，他回来了。 方景行在阳台上缓了半天，他试图说服自己是自己想多了，冰冻几十年再救活这事儿太玄乎，目前也没什么成功的案例，他朋友查到的兴许只是捕风捉影的一个失败项目，和封印师根本没什么关系，甚至那可能都不是研究院的项目，毕竟那位死者家属只提了两句人体冰冻，连自家弟弟的名字都没提，万一是看过什么新闻一时兴起呢？而他会往江晨的身上联想，搞不好是被谢成岩奇怪的态度和假照片的事儿给带歪了，总是下意识地想把封印师和谢成岩联系在一起，然而越想否认，以前的各种细节就越往脑海涌。比如封印师第一次见他粉他的理由是健康命硬，比如他当初装萌新莫名用江晨的签名拉了一波好感，再比如封印师亲口说过自己玩游梦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，让他以后喊叔，还有70级的大招爆裂风暴。封印师是第一次接触游梦，当时才升70级不久，他们整天待在一起，他没见对方做过相关练习，但对上俱乐部的新人 封印师竟能使出那么炸裂的效果，仿佛得心应手，玩过无数次似的。 我是为你好，一个比你颜值高、比你有天赋、比你更年轻的人，站在你面前，怕你自卑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